你好，我是李月。我们的消息队列高手课专栏自从上线到现在，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呢和参与度都非常高。每一节课啊，都有很多的同学留言和评论。这些留言里面有总结知识分享收获的，那有提出精彩问题的，还有给自己加油打气立 flag 的。竟然还有说老师长得像黄渤的，我又仔细去看了一下这个配图，还真是有点像。下次老师和极客时间的设计小姐姐说一下，让他们照着吴彦祖来给我 P 图。同学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认真的看过了，大部分留言呢我都给出了回复。在咱们基础篇的最后一课，我来统一呢给大家解答一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在01为什么需要消息队列这节课里边呢，我们举了一个秒杀的例子。这个例子啊是用来说明消息队列是如何来实现异步处理的。课后很多同学留言来提问，网关在发送消息之后，它是如何来接收后端服务的秒杀结果的？那又是如何来给 APP 返回响应的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先说一下，实际生产环境中的秒杀系统远比我们举的这个例子要复杂的多，那实现的方案也是多种多样的，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们这个例子的方式来实现。在咱们这个例子中，网关如何接收后端服务的秒杀结果，实现的方式也不止一种。这里啊，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实现方案。我们用 Java 语言来举例子，我把代码放到文稿中，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课后再去看一下代码。在这个方案里面，网关在收到 APP 的秒杀请求之后，它直接给消息队列来发消息。至于消息的内容，并不一定是 APP 请求的这个 request 的对象，它只要包含足够的字段就行了，比如说用户 ID、设备 ID、请求时间等等这些字段。另外啊，还需要包含这个请求的 ID 和网关的 ID， 这两个字段我们后面会用到。如果发送消息失败，可以直接给 APP 返回秒杀失败的结果。那成功发送消息之后，这个线程就阻塞等待秒杀结果。这里边它不可能无限等待下去，需要设定一个等待的超时时间。等待结束之后，去存放秒杀结果的一个 map 中去查询是不是有返回的秒杀结果。如果有呢，就构建 response 返回给 app 这个秒杀结果。如果没有呢，就按秒杀失败来处理。以上呢是处理 app 请求的这个线程它的处理流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网关如何来接收从后端的秒杀服务返回的秒杀结果。我们可以选择用 RPC 的方式来返回秒杀结果。这里面呢，网关节点它是 RPC 的服务端，后端的服务呢是 RPC 的客户端。之前网关发出去的消息中呢，包含了网关自己的 ID， 那后端服务可以通过这个网关的 ID 来找到对应的网关的实例。秒杀结果中呢，还需要包含请求的 ID， 这个请求的 ID 也是从消息里边获取到的。网关在收到了后端服务的秒杀结果之后啊，他用这个请求的 ID 作为 key， 把这个结果保存到我们之前说的存放秒杀结果的 map 中，然后呢通知对应的处理 app 请求的那个线程，告诉他结束等待。我们刚刚说过啊，处理 app 请求的这个线程，他在结束等待之后呢，会去存放秒杀结果的这个 map 里边去查询这个秒杀结果，然后呢拿着这个结果再给 APP 返回响应就可以了。这个解决方案啊，它还不是一个性能最优的方案。处理 APP 请求的这个线程呢，它是需要同步的等待秒杀结果。那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会专门讲如何使用异步的方式来提升这个程序的性能。 OK，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我在看03消息模型主题和队列有什么区别这节课的留言时候发现啊，不少同学对 RocketMQ 和 Kafka 的消息模型理解还不是很透彻。这两个消息队列产品它的消息模型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再把这个模型相关的概念通过一个例子详细的来说一下。我在文稿中呢配了两个表格，你可以参考文稿来理解。假设啊有一个主题，它的名字啊叫 MyTopic， 我们给这个主题创建五个队列，从 Q0 呢到 Q4， 这五个队列啊分布到两个 broker 上。那这两个 broker 呢分别是 broker 0和1。那 Q0 和 Q1 分布在 broker 0上， Q2 到 Q4 分布在 broker 1上。先说说消息生产这一段啊，假设说我们有三个生产者实例， producer 0、1和2。那这三个生产者它是如何对应到我们刚刚说的两个 broker 上呢？又是如何对应到五个队列上呢？ 这个非常简单，就是不用对应，随便发。每一个生产者啊，他可以在五个队列里边轮询发送，那么也可以随机选一个队列来发送，或者说呢，他只往某一个队列里发送，这个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啊 ,producer0, 我要发五条消息，那我可以都发到队列 Q0 里边，没问题。那也可以呢，五个队列每个队列发一条，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说消费端，很多同学没有搞清楚消费组、消费者和队列这几个概念它的对应关系。我们说啊，每一个消费组它就是一份订阅，它要消费主题买 topic 下所有队列的全部消息。这里面注意一个问题啊，队列里面的消息并不是说消费掉就没有了，这里的消费啊，它实际的动作只是去队列里面把这个消息读出来，并没有删除。那消费完之后呢，这条消息还是在这个队列里面。多个消费组它在消费同一个主题的时候，消费组之间它是互相不影响的。比如说啊，我们有两个消费组 G0 和 G1， 那 G0 消费了哪些消息对 G1 来说它是不知道的，它也不用知道。那 G0 消费过的消息呢， G1 还是可以消费，即使是 G0 积压了很多消息，对于 G1 来说呢也没有任何影响。然后我们再说消费组的内部，一个消费组中呢，它是可以包含多个消费者的实力的。比如说消费组 G1 包含了两个消费者的实力 C0 和 C1， 那这两个消费者他又怎么和主题买 topic 中五个队列相对应的呢？由于消费确认机制的限制，这里边有一个原则是在同一个消费组里面，注意啊，我说的是在同一个消费组里面，每个队列最多只能被一个消费者实力占用。至于如何分配，这里边有很多的策略，我就不展开说了。总之呢，保证每一个队列分配一个消费者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让消费者 C0 来消费队列 Q0、Q1 和 Q2， C1 呢，消费 Q3 和 Q4。如果 C0 当机了，那他会触发一次重新的分配，这个时候呢 C1 呢同时消费全部五个队列。那我再次强调一下啊，队列的占用它只是针对消费组内部来说的，对于其他的消费组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比如队列 Q2 它被消费组 G1 的消费者 C1 占用了，那对于消费组 G2 来说是完全没有影响的。G2 呢也可以分配他的消费者来占用和消费这个队列 Q2。 最后说一下消费位置啊，每个消费组内部维护了自己的一组消费位置，每个队列呢对应一个消费位置，消费位置呢保存在服务端，并且呢请注意消费位置和消费者是没有关系的，每个消费位置一般呢就是一个整数，它记录在这个消费组中这个队列消费到了哪个位置，那这个位置之前的消息都成功的消费过了，之后的消息呢都是没有消费或者正在消费的。我把咱们这个例子的消费位置啊整理成了一个表格，便于你理解，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我们这个表格啊它一共有10行，也就是说呢有10个整数。为什么是10行？就是两个消费组乘以5个队列，那它和消费者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下面说一下第三个问题，在03消费模型主题和队列有什么区别？这节课中呢我给你留了一个思考题。那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如果不要求严格顺序，如何实现单个队列的并行消费？关于这个问题啊有很多的实现方式，我说一下在 GMQ 中它的实现思路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啊，队列当前有10条消息，那对应消息编号呢是从0到9，当前的消费位置是5，那同时来了3个消费者来拉消息，可以把编号5、6、7的消息分别给3个消费者，每人一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3个消费成功的响应都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消费位置更新为8了，这样呢就实现了并行消费。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啊，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编号为6、7的消息，它的响应回来了，编号5的消息响应一直回不来，怎么办？这个位置5啊就成了一个消息空洞。那为了避免位置5把这个队列卡住，可以先把消费位置5这条消息呢复制到一个特殊的重试队列里边，然后我们依然把消费位置置成8继续消费。再有消费者来拉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会优先把重试队列里边的那条消息给消费者就可以了。这是并行消费的一种实现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啊，并行消费它的开销还是挺大的，不应该作为一个常规的提升消费并发数的手段。 如果说消费慢需要增加消费者的并发数，那还是需要来扩容队列的。好，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啊。很多同学在留言中问怎么来保证消息的严格顺序。其实我们多次提到过，主题层面它是无法保证严格顺序的，那只有在队列上呢才可以保证消息的严格顺序。如果说你的业务它必须要求全局严格有序，那就只能把消息队列数配成一，生产者和消费者呢也只能是一个实例，这样呢才有可能保证全局的严格顺序。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这种全局的严格顺序，它只要保证局部有序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我举个例子啊，在传递账户的流水记录的时候，我只要保证每个账户的流水它是有序的就可以了，那不同账户之间的流水记录是不需要保证顺序的。如果需要保证局部的严格顺序，可以这样来实现。在发送端啊，我们用账户 ID 作为 key， 采用一致性哈希算法来计算这个队列的编号，指定队列来发送消息。一致性哈希算法它可以保证相同的 key 的消息它总是会被发送到同一个队列上，这样呢就可以保证相同 key 的消息它是严格有序的。如果不考虑队列扩容，你也可以使用队列数量取模这种简单的方法来计算这个队列编号。在留言中有一些同学提出来，能不能讲一些某一个消息队列的某些功能的具体如何配置。那我对此的建议是这样的，你先不要太关注功能 API 配置这些细节，在学习如何使用消息队列的过程中呢，要保持一定的高度来学习。因为啊，使用消息队列它大部分的难点呢在宏观层面上，要解决这些难点，你需要掌握消息队列宏观层面上的实现原理和我介绍的这些最佳实践。只有这样，无论你是使用什么消息队列都可以做到游刃有余。在选定了合适的消息队列产品之后，写代码之前你再去文档中看这些细节的配置都是来得及的。所以啊，我们专栏的基础篇讲消息队列的使用，更多讲的是一些通用的原理。这节课是我们消息队列高手课基础篇的最后一节。完成基础篇的学习之后呢，意味着你已经是一个使用消息队列的小达人了。在进阶篇中，我们将把学习的重点从如何使用转换为如何实现。在学习消息队列的实现技术的时候，你反而要专注到每一个技术点上，深入下去，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搞清楚学透。课程的深度难度也会逐步的加强，当然你获得的经验值也会更多。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坚持学习，多思考多练习，跟老师呢一起升级打怪，成为真正的高手。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